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冰凤凰，那水冰儿的武魂，竟然是顶级武魂中的冰凤凰。难怪他的魂技控制力那么强，难怪他能拥有这样的武魂融合技。原来他竟然拥有着如此霸道强悍的武魂。同样是凤凰，冰凤凰丝毫不逊色于火舞的火凤凰。这是两个极端的武魂，但无不是顶级的存在。从实力上来看，水冰儿甚至还要比火舞略胜几分。他还拥有一位融合技伙伴雪舞。 半空中雪花凝聚，渐渐成型，一只体长7米的巨大蓝色的凤凰凭空出现。和那天火舞所用的第四魂技不同，这只冰凤凰看上去样子极为清晰，宛如实体一般，明亮的双眼，修长的尾翎，看上去是那么动人。绚丽的蓝色凤凰从天而降，不带一丝烟火气，化为冰蓝色的炫光飘然而下。他的动作并不快，但每前进一分，空中飘落的雪花就会令他的身体更凝实一分。一声低沉的叹息从蓝银囚笼里传出，诡异的一幕出现，剩余的蓝银囚笼竟然一层层地收入地下，就连最后保护着众人的那些蓝银草也悄然收回到唐三的身体。以戴沐白为首，剩余的6个人在冰凤凰来临之前飞速冲下了擂台，擂台上只剩下了唐三一个人。和身长超过7米的冰凤凰相比，唐三看上去是那么渺小。绚丽的蓝光将比赛台全部照亮，此刻就连那些支持史莱克学院、支持唐三的观众也不认为这场比赛他们还能获得胜利。观众们不明白，为什么唐三要在对方攻击即将降临之前将自己的防御体系全部撤除。稍微有点武魂知识的人都看得出，此时唐三就算还有魂力剩余，也绝对是所剩无几。以他这样的状态还能做什么？唐三不想放弃这场比赛，没有理由，就是不希望接受失败。空中滑翔而落的冰凤凰停滞了一下，水冰儿有些愤怒的声音从蓝光中传出： 你找死吗？快退下去，我要控制不住了。 你真是个善良的女孩，但是我不能输，来吧。 撕裂声从唐三背后响起，8根凝恶的紫黑色长矛破背而出，每一根长矛上都有红蓝两色光芒交替闪耀，长矛两侧带着锐利宽厚的尖刺，8根尖刺出现的瞬间迅速插入地面，将唐三的身体横地带了起来，那正是唐三的外附魂骨八蛛矛。冰凤凰已经控制不住了，从天而降，庞大的能量倾泻而至，寒流涌动早已经完全锁定了唐三的身体。冰雪飘零这个武魂融合技极其强悍，一经施展立刻就会锁定对手。但就在这个时候，诡异的一幕出现，八蛛矛猛地弯曲，在瞬间弹起，推送着唐三的身体犹如炮弹一般冲天而起。他竟然无视寒流的涌动，就在冰凤凰降临之前冲破了锁定的能量，升入至少20米的高空之中。擂台全部被冰封，瞬间覆盖上了一层蓝色的光彩。下一刻，伴随着轰然巨响，整个擂台已经完全坍塌。剩余在擂台上的几名天水学院的队员在擂台坍塌之前抢先跃下，这可以说是预选赛开始以来最具摧毁性的一幕，也是最绚丽的一幕。可惜冰凤凰并没有成功命中他的目标。八蛛矛的出现令唐三再次充满力量，来自外附魂骨的能量支撑着唐三的身体。当他从天而降时，八蛛矛已经悄然收回背后，整个天斗大斗魂场内都已经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霜，阵阵寒意令观众们表情僵硬。擂台的废墟中，水冰儿在雪舞的搀扶下勉强站立在那儿，看着从天而降的唐三一阵失神。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幕，为什么自己和雪舞的武魂融合技再加上自己武魂本源的力量都无法战胜唐三。 冰雪飘零的寒意足以让任何人的行动迟滞，先前那一瞬间擂台上的温度已经下降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再加上寒流的控制，他绝不相信60级以下的魂师能够冲破锁定逃出攻击范围。可是唐三却做到了，看上去他的动作举重若轻，似乎并没有使用什么力量，可只有水冰儿自己才知道，想要逃离冰雪飘零的全力冲击有多么困难。两名少女的脸色此时都是一片苍白，魂力的透支令他们站稳身形都已经很困难。唐三降落在废墟之中，一步一步向他们走过去。虽然唐三的魂力波动也已经十分微弱，但只要联想起他曾经施展过的近战能力，水冰儿就知道自己和雪舞绝不可能再战胜他。唐三走到了二女面前，3米外停下脚步，把住毛惊鸿一瞥，没让人看清就已经收回。本该在总决赛才出现的八蛛毛是被对手给逼出来的。唐三知道在这场比赛中自己其实也算输了，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并不完全是八蛛毛的功劳，也不是他的功劳，是那曾经服用的仙品药草产生了作用。八角玄冰草以及冰火两仪眼的锻炼对一切寒属性和火属性的能量全部免疫，如果水冰儿施展出的是其他属性的武魂融合技，在那种时候唐三已经没有魂力，就算施展出八蛛矛也无法反败为胜，所以在内心之中唐三认为自己输了，并不是输在实力上，而是输在应变和对对手的预判上。连续的胜利令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难免有些骄傲，哪怕是唐三也不例外。今日一战开始之前，他对天水学院的估计是和赤火学院划等号的，可谁知道水冰儿的控制力竟然对他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甚至还拥有武魂融合技这样强大的能力。 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我的能力有冰免疫，所以你的能力无法限制住我。 那为什么在之前你还会被我限制住？ 我的冰火免疫只对能量形态有作用，实体形态和能量冲击依旧会受到伤害。你的冰封是固体形态，并不是能量形态，我当然要受制，只不过其中的含义不会伤到我而已。 我输了。 不，应该是我们输了才对，是我的失误导致了这样的结局。我的冰火抗性并不是来源于修炼。 此时裁判已经小心翼翼地过来，哪怕他拥有50几级的魂力，此刻也不免有些忐忑。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厉害了，万一他们还有什么绝招没出，我恐怕也要受到牵连。结束了。 我输了。 你们。 这场算平手吧。我们双方都已耗尽了魂力，不能再继续比赛了。 我明白了。 本场比赛，史莱克学院与天水学院打平。 比赛以平局收场，观众们无疑是失望。史莱克学院没能获得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令不少观众颇有微词，尤其是质疑史莱克学院没有派出全部主力的声音更是蔓延在每一个角落。 什么呀，打平？这史莱克学院到底行不行啊？ 他们这次只有一个40级以上的魂师出战，是不是太轻敌了？ 是啊，他们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准备比赛啊？ 我觉得史莱克学院已经很努力了，谁也没想到天水学院这么厉害啊。 对啊对啊，这场比赛真的太精彩了，这么厉害的融合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预选赛都这么精彩，我已经开始期待决赛了。 能胜而不胜，这是唐三给自己的一个警告。预选赛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还有晋级赛和强者如林的总决赛，在这个时候发现自己的缺陷总比在后面的比赛中发现要好得多，毕竟总决赛是淘汰赛，容不得半点失误。回到休息区，唐三吃下奥斯卡递过来的恢复大香肠。 对不起，是我的错，在比赛开始时对对手不够重视，没能及时做出针对性的战术安排， 导致了后面的被动。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什么？更关键的是，我们要从中找到失败的根源。别忘了，我们还年轻，现在还经得起失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没有人会怪你。 嘿嘿，三哥，别郁闷，这不是因为你兄弟我不在吗？要是我在，哪容得那些美女们嚣张啊？下次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的凤凰火焰。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他妈，而且我们也并没有输啊，你也同样没有全力以赴，不是吗？其实不只是你，就连戴老大、小五他们也都没有用出全力，我们还需要你带领大家拿到总冠军呢。 你很能啊。好啊，那下次你自己上，我们看看你怎么一个人烧七个。 我这不是在安慰三哥吗？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说得很对。距离晋级赛有一个月的调整期，在这段时间内，你们还有充分的时间找出自己的不足。 老师，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的结果比你们获胜更好。我一直都在说，实战是检验自身最好的方法，只有不断地通过实战，面对不同的对手，进步才会更快。魂师这个职业本就是千变万化，谁也不知道下一次战斗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与不同的魂师交手，来增加自己的经验。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